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别无限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创新未来的自己。98.2兆赫，我们不可反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的全媒体直播间向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左江梅。 大家好，我是大左。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的特别节目《生如夏花之繁花篇》的特别直播。 哎，大家好，我是小雨。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呢，我们要进行4个小时的不间断直播。 对， 繁花似锦，精彩不断。哎、我们要与各位年轻的朋友呢一起玩健身、玩艺术、玩厨艺、玩电影、玩时尚，不要再犹豫，更多精彩锁定 FM 98.2。 总之大家就是一起玩起来就好了啊。这个今天呢是98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本直播时段呢，打赏前5名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啊、 哎、 您可以获得我们的特别定制的98活动大礼包一套，包括我们的982限量版 T 恤一件、限量版帽子一顶和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图片看一下我们的礼品到底有多少啊。 在我们的大屏幕上、 是的，非常的炫酷。 对， 那在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且艾特3位好友，对我们发来开播的祝福、在本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从中挑选出8位的幸运听众和观众，这些朋友将有机会打开 FM 98.2的开播大礼，可以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那不仅如此呢，还有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和变形金刚的 公仔套装，所以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公仔套装也是非常的， 是大黄蜂吗？ 对，就是大黄蜂， 好想要哦。 你们俩 到时候我们黑箱一下好不好？ 好呀， 嗯，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说啊。其实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有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爱玩嘛。 对， 所以在我们繁花篇四个小时的特别直播当中，也是为大家设置了刚才天宇说的啊，有玩心跳、玩厨艺、玩艺术、玩时尚，还有我们的玩电影。所以年轻人因为年轻所以不同， 是 咱们年轻人就是要活力十足。那不知道刚才精彩的开场宅舞表演有没有让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觉得心跳加速呢？那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就是人气二次元舞剑 coser 韩小木，我们欢迎小木。 欢迎小木。 欢迎， 好萌哦。 嗯，萌妹子。 真 的刚刚 妥妥的萌妹子。 刚刚有就是被小木的那一段特别萌特别可爱的宅舞 惊艳到了。 你能不能控制一下大佐？ 好， 在你身边， 大家看到我的口水了吗？ 你要擅长发现你身边的美，比如我，比如小美。 其实我跟你说，咱们的小雨都不用仔细看，就略扫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练家子，是有功底的，是不是？ 真的， 我是有功底的。 是的。 大家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不说的话，你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了。 天，绝对看不出来， 能看得出来这个身段，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小雨，你有十八岁吗？ 明年我要过我的成人礼，要不要邀请你来一起参加？ 好啊好啊， 现在已经到了两位主持人互捧的环节， 带着你的 baby 一起来参加。 一定要暴露我是当妈的身份吗？没错，我已经当妈了。 是的。 哎，那 接下来呢， 虽然我觉得就是确实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夸的那样，你们夸的虽然很对，但是呢 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佐的身材。 对，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三位主持人以及我们今天很炫酷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嘉宾都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那说到可视化广播嘛，我们 FM98.2 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哟。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到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是的。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抓紧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这个生如夏花今天的特别直播。 是的。然后其实说起来健身嘛，我觉得健身现在真的是年轻人当中的一个新时尚了。比如说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是人人都在健身，每天朋友圈健身打卡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其实说到我的话觉得比较惭愧，也曾经无数次想去健身房办卡然后下载 keep 什么的，但都是属于三天打鱼三十天晒网。 要不要来加入一下我？ 其实真的可以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私下交流。但是我特别想问我们的小木啊，就是小木平常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我平常健身不太经常，我觉得跳舞也是一种健身嘛。跳舞会比较多，但是运动的话会比较少。 对，我们小木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好像有点远了。 就是小木还是平常以练舞为主，对吧？ 对，平常以练舞为主。 那现在说到练舞了，要不要给大家 solo 一下？ 啊，又要跳了吗？ 强迫 solo 是吗？那我们来。我们来那个让小木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像叫做拜托了灰姑娘，然后也是 一首宅舞。 是的，听起来感觉很不错，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非常可爱的舞蹈。 好。 ピンチもさばいて 回来，很精彩的一段舞蹈啊。嗯，那其实我觉得呢，我们的小木他之所以身材非常的苗条很好，其实和他平时跳舞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呢运动就是为了让身材变得更加紧致，比如说看一下我 掌声在哪里， 我以为你要让看一下小小美姐比如说看一下小美。 哎，但是呢今天跟我们的另外两位专业级的嘉宾来相比呢，嗯，我完全是弱爆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两位健身大咖， 重量级的人物。 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的真女神 Lily， 真女神。 对，以及亚洲健美锦标赛古典健美全场冠军陈康，欢迎两位。哦， 欢迎 镜头前面。 真的， 我就啥都不用说，只要在这儿坐一下，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这种健美的。 对对对对。 哎，两位嘉宾你们可以反过来站一下，因为我们的字幕刚好是相反的， 否则陈康就会变成 Lily。 对，就是一个很萌的名字。 Okay， 欢迎我们的陈康和莉莉。 哎，那其实我们目测两位的身材就已经觉得非常厉害了。 没错，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大佐还是就是很自不量力的去比了一下。 对，我们嘲讽了一下大佐。 对，哎，其实我今天在节目里边的作用就是接受嘲讽，然后并且来进行一个对比的效果。 嗯， 其实刚刚跟陈康哥在那个台下比对我们俩臂围的时候，就是我的大臂的臂围可能是他的小臂的二分之一。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嗯，对，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练得非常的好，因为无论是男生跟女生都是有各自的特色，然后 Lily 呢也是我的真女神，所以我非常就是她的翘臀练得很厉害。嗯，我非常想她教一下大家这个翘臀是怎么练成的。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都会比较关注这种翘臀呀，然后这种怎么练腰，怎么练臀，怎么练腹， 所以要不然让 Lily 来教我们简单的几个动作。 好， 但是因为呢大家如果平时经常收看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话，会知道我已经练得很好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学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派我们的大佐。 是的， 派大佐，我临时决定了，要不要你去感受一下？ 我要跟着我们的真女神莉莉练翘臀。 对啊，是的，这样才能凸显出你们两个对比。 嗯，去接受嘲讽吧，好吗？ 我敢说，在众多的节目里面，肯定没有男主持跟着女健身教练一起练翘臀的这一个节目。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节目的特别之处。来，青年，勇敢的去吧。 请各位网友们小礼物走一走啊。 看我们大佐今天都已经舍身取义了。 大家不要忘记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 是的 非常奇怪的一幕。 嗯，哎，非常有历史感哈。 现在他们三个人已经站在了一起。嗯，大佐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高，其他的没了。对，然后莉莉来教我们一个翘臀的动作。 嗯， 你不要把大佐当成男生，把他当成一个很萌的小女生来看待。 不要， 一会儿下节目我就被大佐拉黑了。 大佐待会儿不会工伤吧？ 不会。 OK， 我们的莉莉女神来教我们怎么做一下。 好，我们来开始吧。 哎， OK， 大家肯定听说过不深蹲无翘臀， 不深蹲无翘臀。 然后其实深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都做的不标准。 不是， 那是什么？ 我说深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嗯，为什么？ 因为 不坐马桶啊。哦，Asian squat， OK。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先跟我做一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 看 大佐很紧张的样子。 什么动作？ 蹲炕会吗？ 蹲炕。 蹲炕， 让我想到了那个东北大炕。天哪，我太接地气了。 大佐你哪儿的人？ OK， 蹲炕会。 嗯， okay， 然后你的膝盖不要太往外。 嗯， 是很正常的。 嗯， 还是要把你胸挺起来。 大佐， okay， 你的裤子不会撕裂吧？ 一点点，这个就是一个 一会儿我的裤子会撕裂的。嗯， 这就是一个 大佐完全没有想到今天。嗯， 背挺直，胸挺起来，这就是一个标准深蹲动作。 哇， 然后起，站起，夹一下屁股。 哦， 要夹一下屁股对吗？ 屁股啊，你屁股才会练得到啊。对不对？ 就是要有一个收紧的感觉， 胸一定要挺起来 ，OK， 然后起，夹臀。 哇 哇！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背挺直，然后在起身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屁股夹紧。 是的， 确实很有效。我现在感觉到我的腿很酸。 所以 才一个，对啊，才做了一个，应该让你在旁边做个50个。 嗯， 然后今天下节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拥有了一个翘臀，是吗？ 而且真攻上了。 但是翘臀并不是说所谓的练那么一次两次就可以成功的，大家还是要 一定要坚持， 因为我们是年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这种前进 进下去的动力。 是， 那这个大概要坚持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我觉得健身是一辈子的事情吧，对吗？ 一辈子的 事情。如果你要想要有效果，当然坚持两三个月，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是，活到老练到老， 大家都可以坚持做下去。 是，就像刚刚就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间里面的另外一位嘉宾陈康，他已经是刚刚跟我说过，他已经得了12次的世界，就是全国冠军了，所以他已经觉得这个圈子很无聊了。 12次两位数， 所以要不要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其实这个因为做运动员嘛，也有很多比赛的一些经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然后也是拿了全国的比赛拿过12次的冠军，然后亚洲比赛拿过4次冠军。对， 这么厉害的数据之下，其实我更加好奇的是他的身材，我很想让他给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能不能秀一下。 可以，就是简单给我们做几个健美的比赛的动作，然后就是把你的身材凸显一下。 对，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外套脱掉。就是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秀一下你的肌肉。 在非赛季嘛，在非赛季，然后没有在比赛那种状态。如果大家想看我比赛的状态，可以去看我，关注我的微博 Branch2015 陈康。对，在新浪微博可以搜一下。然后呢，这个现在跟大家随便展示一下吧。跟大家展示的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健美比赛的规定动作，因为我们在健美比赛这个是要评分的，打分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打分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就是必须要做的是吧？ 对， 好好奇哦。 哇，大家欣赏一下。 哇哇哇哇哇，他是真正在比赛的状态，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对，已经是我们平常人难以企及的 侧展胸大肌。 看到大佐，如果你以刚才那个动作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肌肉展现给我们呢？来，大佐。 我这个是翘臀。 哇，太厉害了。 对，这个手往上抬，这个手往上抬。 有那么点意思，我觉得 陈康教练，我觉得你不用再帮助 他。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肌肉在律动。 真的吗？哎，那其实呢，我们大佐他平时也是真的有在练的。 确实确实。 真的吗？ 我这里来放一张他平时在健身的图片。 哎，你这样真的没有 PS 吗，大佐？ 这张照片大家现在看到了啊，真的就是我前天晚上在家里边自己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运用了美图秀秀是吧？ 哎，当然站在陈康的旁边，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再自夸了。 哎，但是说到这儿呢，我真的很想给大家显摆一下，我是有腹肌的。来，但是今天我在莉莉旁边，我就不敢显现出我的线条。来，请你们看一看，我完美的腹肌线条。我还是刚生过孩子哦，是不是 很厉害？ 很棒， 很厉害，很厉害， 很厉害。 哎，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片段。哎。它是来自于《功夫》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功夫》电影里开头有一个片段，也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两个看起来弱弱小小的人突然一下爆发， 还挺有意思的。 猛男，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是。 那个矮子，五尺下半身那个就是你，矮要承认，挨打在我，出来呀、啊！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 话筒放一下。 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出来！哎哎，我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小鬼，小鬼，我忍你很久了，出来！哎，行了，够大了。哎，没有一个像人的，哎，是你们自己不争气的啊。今天决斗取消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北京青年广播啊。我刚刚做完动作，现在已经满身是汗了，回到了我的直播台上。 你的翘臀现在什么感觉？ 我的翘臀现在感觉非常的翘。 刚刚呢这个动作也教了，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在想，就是健身教练他们平时吃东西会不会非常的严格。 俗话说得好吗，三分靠练七分靠吃。 可是呢，我要给你们透露一下，刚刚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的前几分钟，我听到了莉莉和陈康他们两个人一段对话。他们的对话呢在讨论，哎，是香草味的还是什么什么口味的？ 香草味的。 难道是冰激凌吗？ 是冰激凌吗？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会儿要去吃冰激凌啊。 好讨厌啊，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现在要继续把他们两个请回到我们的表演区，让他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健身教练平时其实也是有很可爱的饮食的一面。 对， 这个我们 两个人平常忌口吗？ 陈康可以离这个我们的麦近一点， 我们可以把麦立到中间， 来，丽丽，要不然你来先跟我们说一下你平时 就是平时怎么吃，是不是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吃饭的方法一直在吃东西？ 其实没有，但是我在训练以后，蛋白质这些一定会， 蛋白质要补充， 对，一定要补充好。然后我觉得摄入一定量的高热量食物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生是有趣的嘛，你不可能一直都吃水煮鸡肉、水煮西兰花，这样会很没有意思，然后你会非常快的放弃。 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我跟莉莉经常会在一个健身房里碰到，所以有一次呢，我听我们健身房里的人说冰箱里有一盒蛋糕，不要动，那是莉莉的。 哇，当时你听了什么感觉？ 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是什么感觉？ 好幸福， 太崩溃。你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做不到这样， 因为我跟天宇私下交流的时候，天宇也说他会在饮食上稍微控制一些，就做不到完全的放开口吃。但是我们的 Lily 其实还是要更多的注重蛋白的摄入，对吗？ 对。 那你们两位会吃麻辣火锅吗？ 会啊。 哦， 就很轻松。会啊 会啊。 那你们两位会喝啤酒吗？ 像我们跳舞的女孩有时候减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 Lily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他一天的运动量很大。 对。 OK， 一天通常会练几次呢？ 我大概是训练两次吧，如果有时间的话。 每天训练两次。 对。然后 一次大概有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但是他会每一次是针对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对 吗？ 对，因为我是塑形为主啊。 陈康，我听说他是你的师父呀。 对的对的。没有没有，我都是他教出来的。因为就是我大概练了十多年吧，就是前七八年的时候我特别怕练壮，我跟所有的女生都一样，我不敢用大重量。然后遇到陈康以后呢，他会鼓励我去训练一些力量啊，然后训练一些大肌肉，然后我去训练了半年以后，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所以我现在训练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用到自身重量的体重， 是 那个重量去练。 好厉害啊。小美，要不然咱们两个也合伙一起去举那种大重量， 拜一下莉莉为师吧。 等到明年再做节目的时候，咱们就变成金刚芭比了。 但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基础。可以吗？ 想变成金刚芭比， 就是没有什么基础的话，可以上来就用大重量吗？还是说我要做一些比较基础 的？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一点一点把重量往上加。 对，是的， 还是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练到我们莉莉女神这样的金刚芭比的样子。 那早晚有一天呢，可以的。 要是练成这种陈康这样国家级冠军呢，那就路途更长了。 对，因为刚刚在跟陈康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从04年开始， 03年 啊， 04年， 从04年开始练，一直练到现在，才有的现在整个这个身材。大家可以再留恋一下我们的这个健身的男神跟女神，他们两个这个身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展示一下， 13年的成果， 真的好厉害， 非常棒， 好厉害， 天哪！所以今天也是很开心。请到了两就是很厉害的几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不知道刚才介绍的翘臀小技巧，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 get 到呢？ 对，这个不仅仅对女生有效，对男生也是有效的啊！这个翘臀啊，一定要翘。 回家加紧练习。结果发现大佐练的比我勤，是吧？不过其实像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像小美这种肤白貌美、身材很好的姑娘，她平时应该做一些什么？就是练怎么练呢？像他这种 就是基础比较薄弱， 不应该减脂，应该让自己的肌肉增加一些。来，专业的教练再给我们一些小的建议。 不是已经出师了吗？你可以教他呀。 我还是跟小雨混了。 师傅的师傅的师傅。 天哪，已经把这个话递给我了，所以就说明你 Lily 你是对我已经非常肯定了吗？ 对。 天哪，那你们带我师好不好？ 好。师傅在上，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大佐，你凑什么热闹？ 看表现吧。 好伤心。 是的， 小雨下多了三个徒弟，我们三个坐一排，是不是？ 小木，我觉得他如果练一练，他就是以后跳起舞来可能会更加的好看， 应该更有力量，就 是 这个咔咔咔咔这种动作，对吧？ 没错， 我会努力的。 哎， 加油！ 今天也是很开心，坐在这儿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健身的一些事情。刚刚呢，不但有萌妹子把我们带到了非常有活力的二次元世界，再来给萌妹子一个镜头，而且呢还有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健身大咖来给我们传授一些经验。其实呢，我认为健身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你想要管控好自己的人生， 对， 就先要从管控好身材开始，因为我们年轻，所以一定可以做更好的自己。非常感

午的5:32，来全场1、2、3，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如夏花》的特别直播的繁花片版，我是主持人袁艺。 大家好，我是思农。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只要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哎，大家好，我是孔文。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年轻的心就在这里，各位好，我是张彤。今天您除了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还有一些福利等着大家。大家可以马上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大家搜索活力982去关注一下，转发置顶微博，并且艾特三位好友，加上您的开播祝福，或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发送祝福弹幕就有机会获奖了，一定要记好了。那咱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礼品都包括哪些吧。 对呀、啊，你让大家转发、 啊、 当然得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值不值得大家来转发。 对呀、 大礼包 这可是精心准备的一些礼物。 哎，看到经典话剧门票、和精美公仔。但是不止这些，哇、这个厉害了， 这个一定要说一说，好好的说一说。 这是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2017春夏限定款的帆布包啊、 对， 还有黑白的情侣的 T 恤，包括 对 限量版的帽子， 还有帽子， 对， 所有这些都有机会抱回家，是不是？ 是的， 啊，你们说的啊， 只要您参与这个规则，就有机会抱回家。 太好了，太好了， 独家定制哦。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是会抽取出幸运听众的， 没错。那么在本个时段呢，我们将会挑选8位幸运听众和观众，获得沉甸甸的 FM98.2 开播大礼包。机不可失，赶快行动起来，立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就可以得到了。 是的，在刚刚的一个小时哈，4:30到5:30当中，我们的年轻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又是跳舞又是健身， 可嗨了。 我们进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感觉哇，都是汗水的味道。 对啊对啊对啊，好热闹啊。 这个小时5:30到6:30在场的我们4位主持人也依然年轻，依然貌美如花，可是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要安静一下、inner peace， 搞一些安静的艺术，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美少女们、 美少女。对， 接下来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在网络那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观众，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小时繁花片当中我们4位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艺术感受。Come on some music。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听友正在闭目养神的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对，他们会好奇我们在干什么。 对，咱们给他们描述一下，要不然他们很痒痒，哎，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我觉得已经被美所震撼了， 是不是？ 太有痒了。 咱们因为能看到，这样张彤和孔文， 两 位以男生的角度，对 对， 点评一下你们眼前现在呈现出的美的享受。 首先我觉得这个乐器吧，因为瓷器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物，然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乐器是有桃花莲花的一些造型啊，也是更加的优美。我们的两位演员现在一位在手持着我们的瓷器在进行非常有韵味的在敲打，另外一位呢则是在一边展示一边舞蹈，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优雅。 舞蹈的这位简直就是他手中捧的那个造型盛开的一朵莲花。 对、 错错， 我们赶紧感谢一下在表演区的两位青年舞蹈演员陶思叶和曹俊一，谢谢你们辛苦。 谢谢， 太美了， 感谢感谢。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对啊，我们刚才整个直播间变成仙境，有没有啊？ 太仙儿了。我们今天在表演区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这两位呢，这一段其实是选自舞台剧 拈花。对、 这个舞台剧呢也刚刚是在6月24号结束了国内的公益彩排， 排场， 对， 立刻到咱们直播间来了。 对，那其实我们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创意嘛。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嗯， 它是将这个瓷器和音乐以及舞蹈结合到一起。 对，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啊。 没错没错，非常的新颖。哎，刚刚思农也提到了，就是瓷器，就是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疑问，瓷器怎么会跟舞蹈和音乐结合起来呢？ 你看，我就孔文这问题问的特别对， 是不是特别专业？有没有？ 对，就问到点上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说，瓷器怎么能跟舞蹈音乐结合在一起呢？ 哎， 对啊。 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是我们这部舞剧的编剧以及作曲曲艺女士，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赶紧有请出我们的曲艺老师，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部舞台剧《拈花》和它背后的创作背景，好吗？ 欢迎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刚刚在这个表演区为我们表演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舞蹈演员曹俊一和陶思叶，欢迎他们。 欢迎 欢迎欢迎。 来请曲艺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产生了把瓷器和舞蹈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想法的？ 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那个词 inner peace 啊，我说对了，蒙对了， 蒙对了。 还有刚才你们感到很多的仙境，我觉得现在演播厅里应该放一点干冰，就更有味道了。 对，我们下次一定注意， 就是要有一些仙气出来，是吧？ 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呢，原始的动力来自于就是我们需要很多安静的东西，比如说阅读啊，比如说听广播呀，比如说听音乐哈，不一定是那样的活力四射之外，还有很多安静的东西。那么说到拈花呢，它来自于就是我们的，其实我的一个老师，我的一个跨界老师，他叫朱乐庚，他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院的院长，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陶艺装置家，他不仅仅是陶艺家，他是陶艺装置家。那么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聊到了拈花这个概念，他非常喜欢爱莲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 而 不 妖。 对， 其实我们整部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两句话来展开的。那么说到就是，因为你想，你如何让一个阅读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那么我们就需要肢体动作，我们需要陶瓷艺术，我们需要舞台的声光电，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这样的东西放在一起，成为一种就是现在其实很流行的 fusion style，就是融合的一种风潮。 明白明白。 曲老师刚才讲的时候，看到旁边的孔文一直在跃跃欲试，在摩拳擦掌，你知道吗？你干嘛 想 干嘛 一下吗？ 想干嘛？ 因为曲老师刚刚提到了是这个，可以说是整部舞台剧的最强阵容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得跟曲艺老师还有两位演员学习一下。 你想学是吧？ 学习热情这么高涨， 对，一会儿必须让他学。 我必须要学，因为上个时段我们看到，因为有两个健身达人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我觉得玩得非常嗨。 就你玩肌肉玩不起来，今天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要柔美一些，没有肌肉我要柔美一些，可以吗？ 没关系， 没问题。曲艺老师能实现我们孔文的这个愿望吗？ 绝对有潜力吗？ 一会儿包教包会哈， 包教包会。 对，当然讲到这个就是舞台剧的创造背景，刚刚其实曲艺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一个名字叫朱乐庚 老师， 我们几秒钟来认识一下朱乐庚老师，好不好？看这张图，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看到朱乐庚老师的一些作品， 对， 比如说这张应该都是瓷器， 都是， 对，就是墙上面的全部都是瓷器。 哎，但是你们不觉得吗？就以往我们讲到瓷器，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精致的 花瓶 、 对， 一些摆设啊，从来没有想到过瓷器怎么可以在他的手里面变成很宏大的背景墙， 对，而且他还把它做成了一个这个音乐厅， 就是有 装饰， 对，音乐厅的装饰，而且它好像还是有吸音的效果， 对对对，说对音响的反弹效果会特别好。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您二位就跨界融合在了一起？ 首先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院的，那他其实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了。当然我们，你知道越大的那种艺术家，其实他那种亲和力和感染力是特别的有 强， 很强的。 对，然后他因为他做了很多音乐的尝试，比如说你看到刚才是韩国首尔麦的音乐厅 啊， 全部的这个墙面都是通过它的瓷器的反射带来一种音响的这个反映照的效果。那么他说，哎，你看我做音乐，那我想把我的瓷器和舞蹈结合一次啊，所以他有这个初衷， 所以就出了这个作品。 对， 那刚刚袁一姐， 等一下， 大家可以 听到这个声音，你可握好了呀，姐啊， 姐你敲的太难听了。 对，为什么？哎，大家 看一看，给一个特写，我这边手上的这个。 袁姐现在手里拿的也是朱乐庚老师的一个作品， 对， 嗯，对。发现能敲出很动听的声音，虽然在我手里不见得有多动 听，并不动听。 所以我是使用上面有什么？先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也是朱乐庚老师专门为你们的舞台剧《拈花》来创作的，是吗？嗯， 对，因为我当时跟朱老师说，我说我需要就是有很多的声部在里面，嗯，因为我当时的概念是我要做一个陶艺的打击乐， 嗯， 哦， 嗯。那么朱老师说啊，好啊，那我们就以莲花为元素，因为其实它的莲花同款的莲花啊，哦， 嗯， 在这个刚刚“一带一路”峰会的那个雁栖湖展厅， 嗯， 被永久的收藏了， 嗯，哇哦！ 它这个莲花可以大到就是2米的左右巨型的， 瓷器2米哦， 对，小到就是你们现在手里拿的这种很微观的， 嗯， 哦， 嗯， 这个是我要求就比这个尺寸的，嗯，它还有就中号的、大号的、巨大号的， 哇， wow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陶艺家的一个作品，它是个它是给自己的命名叫环境陶艺装置， 嗯， 它把这个陶艺当中融入了很多 当成建筑和空间来表达， 对，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舞台是一致的，就舞台也是一个空间。 嗯，那两位青年演员，包括曲艺老师，能不能指导我一下，怎么把我手中这么曼妙美妙？ 嗯， 千万别脆了，千万别脆了。 这个乐器，小型的击打乐器，怎么来弹奏出动听的声音？ 对啊，我觉得要不我们男生女生分别派一个代表去跟两位老师学一下吧， 可以跟我们的演员学一下。 那男生就肯定是孔文了，嗯， 对啊，跃跃欲试的孔文哥， 对， 我已经按捺不住了。 那我这边就我 说对你吧， 好不好？好， 好， 乐器 来来 在我手上了， 想嘱托一下二位， 来来来， 一定把乐器可拿好了哈。 你不要 说，双手捧过去啊。 嗯，现在我们两个人来到了表演区。 对对对，是。 好，孔文也拿一个，好不好？ 对，我一拿的时候手里也多了。 先问问曲老师，我们俩这个乐器怎么不一样啊？长得？ 嗯，因为我们是四个声部一组，你们其实我们今天带了两个声部，那么其实就是叫孔文老师吧？ 对 对 对， 孔文拿的那个是可以吹奏的，可以吹响的。 你别吹， 没有。哦，但是这个吹奏的这个孔是在这个上方是吧？ 对 对 对对， 我这个是纯粹用来打击的， 用来打击的，对对， 嗯。 那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一些技巧吗？怎么敲能敲？ 我特意让老师做的是上面比较尖，下面粗一点，这样它管乐器的原理就是这样，通过声音的震动，不同的粗细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嗯， 看 我先来敲两下， 先试一下。 就是孔文那个又能吹又能敲是吗？ 哎， 我这个只能敲是吗？这个我赢定了，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太好了。 哎，我就找到一点感觉了， 哎，对， 比刚刚敲的要好听了。 嗯 嗯， 你们猜我在敲什么？ 麦宝哥， 错， 你这明显就是麦宝。啦啦啦啦啦啦， 哎，好像是 是不是麦宝哥？ 对对，你说对了，那你来。 对，我也敲麦宝哥啊。 你能先不说你敲什么吗？让我猜猜。 哎，但是我这个声音的感觉好像没有你那个就是感觉清脆， 没有我那么清脆， 它稍微乐器不一样， 因为你是女孩， 主要因为我长得清脆， 要柔美一些。 对，哎，学了这个乐器以外，我刚才因为看另外有一位这个女性的这个青年演员还在那儿跳舞哈，能不能教我们两个舞蹈动作？我觉得下一轮我还能赢。 还要加难度吗？还要加舞蹈动作？ 给自己加戏， 我就不信了。 怎么样 ，K 不 K？ P 一 下 ，P 不 P， 好不好？ 对，那你们先学着这个舞蹈动作。那我们也是跟收音机， 我们把乐器交给， 对对，交给是 交给这位老师，好吗？ 好， 咱俩就空手跳就好了。先让 两位演员， 行，你们两个先来学一下，我再给我们的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对 ，FM 是98.2的，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好的好的， 点击右下角的， 那 就 把这个话筒交给您，好吗？ 我们的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礼品哈， 没错， 比如说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看到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限量版环保袋， 对， 还有982限量 T 恤， 还有一些 黑色和白色， 时尚的帽子， 对，还有帽子， 只要您参与进来都有机会得到、啊、 对，以及这个繁星戏剧村的经典话剧门票和精美的公仔。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呢，如果您现在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在这个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现在我们两位主持人袁一和孔文正在跟嘉宾学跳舞哈、 啊、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清楚。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回来了？你们忘了你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吗？对啊，你们忘了你们今天的主要工作了吗？ 欢迎回归。 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如何？说一下感想。 因为我从小学过舞蹈，就有那么一点舞蹈基础。 嗯， 要不要先给大家就汇报一下我们俩跳的这个怎么样？咱一起好不好？ 对啊， 一起我们那边的表演区老师给我们弹奏一点、嗯、我们开始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好， 来来来， 来预备。好、 啊，我们要 PK 了啊！ 就打架是吗？ 对对对， 请多给我一些镜头啊！来， 架势架好， 三二一，开始。 哎，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啊、 哈。 对哦，那你看看你旁边那位，你就不觉得他很像那么回事、啊？ 我的手上在盛开一朵莲花，有没有看到？ 孔文哥，您这不叫花儿， 您、啊、那叫鸡爪子。 我想到了猪蹄儿。 哎，别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但其实你就觉得，虽然好像就是照样子去学了、嗯，可是那个精髓你好像就感受不到。 对，我觉得是需要用心来配合的。 嗯， 就需要长期的心理上的熏陶和感受，才能够得到那种感觉。 是、 嗯，对，没错。 年轻人是怎么去体会这个其中的？因为你看，你那演员都好年轻啊。 对， 啊、 我听说都 是 90后、95后。 啊，你是怎么？ 对， 你是怎么让这个年轻人去融入到这个艺术当中？ 就是天天给他们洗脑嘛， 天天给他们洗脑， 重复的力量嘛。 嗯， 每天带他们，其实有就是给他们听一些很轻，就是很安静的音乐。 嗯， 然后包括带他们念一些古诗词，包括给他们有书法的训练。 嗯， 太极的导引这样的工作。 嗯，还是以传统文化的那种方式去让人感染。嗯。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好像年轻人对于这个艺术来讲都觉得很晦涩难懂， 对，他们会觉得好像离自己距离很远， 对， 可是其实并不会。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表演区这些90后、95后，包括像孔文啊我这样的伪90后，其实都是可以融入其中，然后去很好的去感受到这样的魅力的。 对对对，没错。嗯，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这档生如夏花的特别直播版繁花篇的节目。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依然会用非常棒的音乐来陪伴各位的下班路，现在正好是下班的点儿哈。 嗯， 对， 辛苦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今天直播间啊，因为灯光非常的满，其实还是挺热的。 对、 嗯，两位演员真的是汗流浃背。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出很让我们心静， 让我们安静下来。 对， 接下来这个舞台剧《拈花》就要赶赴到法国参加阿维尼翁的艺术节了， 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 对，我们在这儿呢，代表所有的青年广播的主持人，预祝你们的舞台剧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艺术节上面可以大放异彩，好吗？ 谢谢，鼓励鼓励， 掌声鼓励鼓励，再次感谢你们了。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锁定 FM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通过各大视频的网站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的这个对话术担当， 好，话术担当终于要说话了啊、我特别焦急的想说话。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的17:50，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旗下的 FM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生如夏花》繁花篇的特别直播。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说，我们今天啊，不仅您可以看，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可以带给您，不仅有我们的这个戏剧票，我们的电影票，还有一些公仔，例如我们的一些原创的特制的一些 T 恤，还有帽子，还有环保布袋，都可以送给大家。 我们这个时段会抽出8位听众或者是观众， 没错， 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这样的丰盛的大礼包，包括什么演出票啊、电影票等等都包含在里面。 没错， 各位继续 来参加吧。 对，通过新浪微博来关注我们，转发。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结束之前呢，会来公布今天的8位幸运的获奖听众。 没错，没错。 嗯，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5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生如夏花》繁花篇的特别直播。我们要进一小段的片花，稍后在下一个整点的时候继续回到这个直播间和你们见面喽。 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